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就宪法法院决定弹劾朴槿惠一事3月10号发表了评论。评论强调，不要只限于剥夺朴槿惠的总统地位，而要立即拘捕他并进行调查。另外，在南朝鲜10号有弹劾臭娘朴槿惠逆贼的决定一经宣告，各家媒体就一起报道了这消息。